我最近成日觉得有人跟踪我啊。 唔好咁担心啦，我哋随时保持联系。 你唔系得咗嗰啲咩异症啊嘛？ 只要揾到阿华，我哋就可以解决问题啦。 加上呢个棺材嘅质地比较新净，应该系最近十几年埋落去。 怪谈之坟。小诗最近硬系觉得好似有人跟住佢，嗰啲感觉一阵一阵。佢有时猛一回头，但系又发现唔到任何啲蛛丝马迹。呢种感觉令人周身都唔聚财，就好似身边潜伏着一个变态偷窥狂咁。佢将呢一种感觉同佢同学仔兼闺蜜阿娜讲。 我最近成日觉得有人跟踪我啊！你唔系得咗嗰啲咩异症啊嘛？不如揾个心理医生睇下。 唉，小诗听我仲郁闷，真系话不投机半句多，佢都懒得睬阿蓝。隔咗几日，阿蓝咧就神色紧张咁对阿小诗讲： 死啦！我都觉得好似俾人跟踪啊！ 嗱，两个人开始回忆最近去过除了学校之外的地方，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公共垃圾池。两个人心血来潮一起去垃圾池周边就调查一下，唉，怎么知道那里气味实在太难闻，只好戴着个大口罩，但是他们查来查去都没有结果，那怎么办？这个时候他们心情很郁闷，阿蓝见到地下有一个空的易拉罐，于是佢一脚抌，啪咁一声。而呢个时候咧，有一个环卫大爷啱啱经过就话：， 两个大姑娘都好学唔学，学我哋啲老嘢执垃圾，即系认真从后尾。 阿蓝打咗个抖，谂下，唉，原来自己头先咧一个唔小心模仿咗嗰啲执垃圾佬嘅经典动作，踩罐。于是佢嗱嗱声拉埋小诗就走啦。嗱，两个人跟住回忆一下，再谂下有冇咩其他共通点啦。谂下谂下，诶，有、哦，佢哋两个共同都去过一个共通点，就系殡仪馆。前几日有一个同学意外过咗身，两个人曾经一前一后咁去祭奠一番。小诗同阿蓝觉得身上边打咗个冷震，好似被啲咩阴风吹过咁，心谂唔通系个同学嘅鬼魂跟住佢哋？咁究竟想做咩先？为情、为仇，亦或系为吸阳气啊？但佢哋越谂越惊，于是一齐咧就去到附近嘅一间道观，谂住求翻两张嘅镇鬼符，但系都冇用。事关佢哋俾跟踪嘅感觉越嚟越强烈。两个人甚至不敢冲凉，怕春光外泄，但是时间长了，哎呀，周身都不聚财的，不冲凉的大佬，于是呢就在静鸡鸡地捉那些老泥球。嗱，这件事呢不觉意就被同学仔胡超见到，那个胡超呢，哎呀，见到之后起晒鸡皮，他心想，哇，这两个如花似玉的美女点会做起济公嘅招牌动作嘅？哎呀，真系重口味。嗱，胡超系一个心细嘅人，佢一直都好爱慕阿蓝，只不过自己有家族遗传性嘅心脏病，除咗阿爷过到70之外，自己嘅父亲同埋阿叔都死于壮年，所以佢担心呢一件事会影响阿蓝，于是佢一直都冇勇气示爱。胡超对阿蓝嘅过往了解得好清楚。知道佢系一个好爱干净嘅女仔，但系点解而家会日日喺度上课嘅时候捽老泥呢？嗱，于是佢开始静静鸡调查。当然想知道答案，就要从嗰个平时把口都唔收嘅小诗度做突破口。问到几句，阿超就知道咗佢要嘅答案。奇怪嘅跟踪者，唔通佢哋两个真系撞鬼？胡超话唔信邪， 委托民间侦探所的朋友呢就调查了半日。唉，但是一啲收获都冇。嗱，呢日翻屋企同阿爷倾起偈，随口讲起呢件怪事，阿爷突然间神色凝重起身，问咗句： 你呢两位同学仔系有钱人家出身？ 胡超咬额头，跟住拧拧头晕。 小师就好似富二代嚟嘅，不过阿男就好似唔 系。咁啦。你试下找他们的祖坟回来跟我讲声，可能我会帮你找到答案。 胡超完成了阿爷交代的任务，还依照个地形画了一幅详细的草图。爷爷看到之后呢，又动着拐杖亲自去到现场看了一轮，最后就说： 是啊，小师同学的祖坟有问题。 跟住呢，爷爷就讲到一个好奇怪嘅风水故事。 喺旧阵时，农村人对祖坟嘅风水好重视，仲有一坟二房三八字嘅讲法。 嗱，喺嗰个年代，每一处上佳嘅风水之地，都只有一个最佳嘅原位。所以古代风水师帮嗰啲死人揾墓地嘅时候咧，就称之为点穴。穴位的运气亦都有尽时，一般以甲子为计算单位，最短一个甲子，而一个甲子呢，大家都知道就是60年，最长不超过三个甲子。因为时间漫长，死者后人的居住地形变迁很大，有时就照顾不到先祖的坟地，有些人屋企请不起高明的风水师，於是就会趁死者后人离乡别井的时候，将自己死去的长辈静静鸡咁埋在风水穴原先的棺材位上边，摆到明就在偷啲运气。而呢一种民间称之为棺压棺，如果在埋葬的时候火候把握得不好，有所偏差的话，就会形成影子坟。 而这个祖坟的地形是属于金蟬好月，是聚财之地。坟丘的土质色泽不均，凸起的形状有些许不和谐感。明显有人动过手脚。这种手法呃啲普通人就得，但是呃不到你阿爷我。一定是有人埋了影子坟。 因为影子坟井，所以风水穴位所埋的死者的后人得不到庇荫。但是影子坟的后人会拥有一种奇怪的能力，叫做摄影术，可以控制风水穴位所埋死者后人的影子，从而可以达到窥探窥视的目的。而小师的影子一定被人控制了，但是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影子坟的后人以前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听阿爷讲完，胡超觉得毛骨悚然。 影都被人控制，是不是起了影子坟出来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得到的了？ 阿爷拧拧头就说： 唉，风水格局已定，起坟不单止没用，反而有害。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到影子坟的后人。因为是影子坟，这个人应该不会离小师太远，应该是熟人来的。 胡超对小师并不关心，他满脑子都只是想着阿南。阿爷看出他的心思，笑着说： 找到这个人就可以解除阿南的困扰了。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好好的同学，他们之间有情谊，之间的影子亦都会有好感，亦可能会产生某种神秘的联系，被影子坟的后人乘机利用。这个人可能是对陈南起了什么歪心，于是利用摄影术行埋晒啲卑鄙手段呢。 胡超一听就即刻上心， 歪心思那个是我女神来的，不行，我一定要快点找到这个人出来。 最后阿爷讲给他听 可以除掉呢一个人特殊能力嘅办法？ 喺实施摄影术嗰阵，唔会距离事主太远，而且期间必须喺伸手不见五指嘅地方，因为有任何一点微弱嘅光线都会破坏咗呢个能力。 正当胡超全力寻找影子坟后人嘅时候，小师屋企出事啦，佢阿爸上咗当，公司面临破产边缘，而且佢阿爸亦都揾出咗原因，就系公司出咗内鬼，商业机密外泄，俾人乘机利用。但呢个人系边个咧？大家都唔知道。根据小师话，喺出事之前嗰段时间，佢阿爸亦都出现咗俾人跟踪嘅奇怪感觉，不过时间就唔系好长，好快就恢复正常。胡超听闻，即刻联想到系影子坟嘅后人。经过胡超同私家侦探社朋友嘅多方面追查，认真分析得到嘅资料之后，确定咗一个嫌疑目标。而呢个人叫阿华，系小师嘅远房表亲，同小师从细玩到大。喺小师阿爸公司出事前后，呢个人咁啱得咁巧，同设局嗰个老板有个接触，而且关系非同一般。侦探社朋友影到佢哋两个人搭晒膊头咁进入高级娱乐场所嘅相，而最重要一点系阿华曾经疯狂咁追过阿南，最后咧俾阿南拒绝咗。胡超认定阿华系利用摄影术探知咗小师爸爸嘅商业机密，又将呢一个机密卖俾咗设局嘅老板。但系阿华嘅动机咧就无人可知。呢日胡超郑重其事咁将阿华嘅个人资料交俾阿南，又讲述咗影子坟嘅故事。为咗保持神秘感，抬高自己喺阿南心中嘅地位，佢咧就冇将阿爷教佢点样去除嘅呢个办法讲俾阿南听。听完成个故仔之后，阿南成块面都吓到白晒，紧紧握住胡超嘅手就话： 咁点算啊？嗰日我实在顶唔顺啦，我就翻屋企个地下室冲凉，以为嗰度安全啦，点知 一听阿超个心好唔爽，好似心中嘅女神俾人绑网咁。但系又冇计嘅，只能够安慰佢嘅话： 唔好咁担心啦，我哋随时保持联系。等下一次你觉得俾人跟踪嘅时候，你一定要通知我。只要揾到阿华，我哋就可以解决问题啦。 阿南块面咧微微一红咁就讲： 你对我真系好啊，为咗咁多心思，我睇得出你中意我啊嘛。我都唔讨厌你，都几中意你嘅。如果呢件事处理完，或者我哋可以试下相处下。 哇，呢、這个真系意外嘅惊喜，简直系天上边跌落一块大金元宝，一下子砸到阿超都晕晒落。佢有种想喊嘅感觉添。自从知道自己有遗传性心脏病，佢都一直唔敢拍拖，唔敢尝试爱情嘅滋味。唉，而家都唔谂得咁多啦。或者拖累阿南嘅呢啲事未必会发生咧。而家科技咁进步，系咪先？而且就算自己真系短命嘅话，咁起码喺有生之年可以拥有一段美好嘅爱情啦，咁都唔算白活一场啊。而跟住落嚟最紧要嘅事咧，就系、是。点样帮阿南解决呢一个鬼影嘅问题？嗱，跟住咧，阿超又同小师讲，叫阿小师如果出现啲咩特殊嘅感觉，要第一时间通知佢。嗱，隔多几日，小师突然间好急切咁打个电话嚟同阿超讲： 胡超，我好惊，嗰种俾人跟踪嘅感觉又出现啦！ 阿超即刻联系侦探社嘅朋友，佢哋俾到一个好爽快嘅回答话。 我一直喺度跟踪阿华，呢个人而家就喺学校附近嘅一栋大楼里边，系个拐角处嘅暗房，四周都系冇窗嘅。 阿超坐上摩托车，开足马力狂奔过去，一到步，同我几个侦探社嘅朋友打一个招呼，跟手就冲入大楼，用事先准备好嘅工具，砰一声，用尽力咁啊砸开暗房度门。一楼阳光瞬间照入到伸手不见五指嘅暗房。一话咧，正倾斜咁挨喺暗房嘅墙角落， 双眼擘大，茫然咁望住天花板，面上边有种惊恐嘅扭曲感。系呢、這个核好似死咗咁，但系应该唔系死喺破门之后噶。嗱，佢啲朋友略懂一啲粗浅嘅法医知识，佢检查咗一下就话： 死者瞳孔透明，体表冰凉，局部仲出现淡紫色嘅尸斑，至少已经死咗成半个钟噶啦。咁亦即系话佢死嘅时间系喺我监视佢行入大楼同埋你破门之前嘅呢个时间段噶。 咩回事呢？阿超不明所以。报案之后，法医验尸结果得出，阿华系被吓死嘅。但阿华点会被吓死？而且系死喺一个唔见光亮嘅地方。唉，今次阿超真系一个头两个大，唔知点算好。嗱，于是佢嗱嗱声翻屋企请教阿爷。阿爷听完之后都显得好困惑，都唔知应该点回答。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不巧。